Thank you.

妹妹挂念在心怀。

不可以再任性。 青枝绿叶长得一个好，还有红的是个花轿，还有绿的是个枝梢。一个家 亲哥担，亲呀亲哥担。 是盘算哟，家中那个亲个蛋，亲呀亲个蛋。今日三月三，得过我的家到后山，按钮那个放羊把弓来，慢慢两年，慢慢那个两年，真呀真累惨，慢慢一踏踏的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哟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恨不得哟一步我跨过乌拉山。 心话，你牢牢记心头。风里行，浪里走，照干我离愁。二妹妹家中留，哥哥莫担忧。风里行，浪里走，照干我离愁。二妹 起 写一封家书。